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大肥岸天下，应该今天出得卖的了。那就其实又不用限时间啦，喜欢讲乜讲乜啦。那我就啲形式会变一变啦，即再变一变啦，个台啊有啲节目又再变一变啦。那就最近找了两个三个啦，三个嘅拍档呢返嚟同我做节目嘅。那变咗老洲电视台都老洲电视台啦，咁但呢就唔想为咗 view 咧，不停去抽水啊，不停去闹人啊，去激 view 啊，或者做标题党咁，做少啲啦，时事精节目再做少啲，系一来好花时间，做一节节目系要睇好多。第二咧就系、真心嘅，咁啊对而家目前香港啊各样嘢大陆啊咁，有时都唔知讲乜嘢。闹建制派，咁啊应该闹闹啦。民主派咁不堪，再讲冇乜意思。未来嘅路我又谂唔通，我唔系戴耀廷，咁啊只不过话应该支持嘅人就支持啦。咁啊，啱啱上一节讲咗萧若元啦，咁诶系啦，啊真系今日听到佢做一节节目都有啲难过。嗱，睇报纸啊，讲明啊。中共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，标题习近平一个人读稿读了个钟，咁啊读错三处地方，咁啊读稿系咁噶啦，系嘛？即系每一个人好似我成日做节目都啦，讲讲啊，唔知讲咗喺边度啊，咁啊我老三啊最叻啦，题外话。咁如果要参加呢就随即联欢呢就要快啲报名啦，因为而家有30人，咁睇下仲争10个，咁如果係嘅时候就早啲报名，咁过一个愉快嘅晚上啦，咁可能我自己喺嗰度讲鬼故啦，咁成啦，咁有自助餐嘅，咁详情睇返广告啦。讲习近平个重点坚持改革开放，但是是不是真的还有得开放呢？这次讲话有些人说又是权斗 啊所有那些即是温家宝啊、江泽民啊、这个胡锦涛啊全部都没有出现啊得他啊在这里啊，咁是特登不出现啊，其实我不是这么想。是因为习近平是不需要你们出现，因为大权在握，其实现在已经定为一尊的时候，只有他说的才算数，你其他人在不在这里对他来说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分别，亦都不用你们站在隔离做报警板，人肉报警板， 啊、对于江泽民喺度系咁打呵欠啊，啊胡锦涛手震震真系冇需要，佢一个人企喺度，个大局就喺嗰度咯。因为根本上冇反对势力，呢个系我做节目讲咗好耐，讲四十年嘅开放，不能不提邓小平讲嘅篇幅好少。到依，因为佢已经转咗一个方向，就系、是、走毛泽东路线，一党专政坚持，一专为本，所以不能够摆邓小平上台。呢、这个先至系嗰个成个对话嘅核心，集核心。因为如果佢再讲翻邓小平嗰套，吓、啊，咁佢就好难难行落去啦，即系前后唔一致。咁啦，讲一讲啦，最重要嗰句说话啦，一切按中共话事，不能改的坚决不改。就是呢句说话，所有人嘅解读佢呢个半钟头嘅演说，就系、是、最重点，就系呢一句。乜嘢不能改啊？一党专政不能改，党领导于一切不能改，啱啱？仲有两样嘢不能改。第一样嘢，互联网开放不能改。中美贸易战，你点样叫我开放互联网？一样唔得，因为喺一个威权政治里面，言论自由系不能够俾你嘅，亦都不能够同外界接触得太多。呢个系最重要嘅。另外，仲有一样不能改嘅，就系党除咗大于一切之外，定为一尊之外，党一民企。做任何嘢都要掌握喺党嘅手里边，所以就有党委书记、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、镇委书记、市委书记、村委书记，咁样搞法嘅时候，改革开放，改革冇做到，开放更加唔会做到，因为。做任何嘢嘅时候，只要你权力永远握喺你手中嘅时候，你系做唔到。中美贸易战开打嘅时候，习近平系相当矛盾。有两样嘢我讲啦，中国有今日咁强大，系得力于美国嘅支持入世贸。俾最优惠待遇国各样嘅条件，将你中国扶植上去，令到你经济各方面，即系除咗政治之外，经济各方面一条箭咁走上去。尤其九一一之后，跟住到金融海啸，我哋完全睇到嘅。美国佬是需要中国一个稳定的中国，一个强大的中国去支持他。这个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，而美国在这段时间让了很多的利益给中国，令到中国强大。中国的强大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，应该这样说。但是当你强大够的时候，你就要将美国打倒，将美国视为敌手，然后2025。但是当你强大的时候，大家都明白，因为美国的强大，所以中国的有钱人、中产阶级，只要他一有钱，他就向美国跑，向加拿大跑，向欧美跑，即是欧洲跑。欧盟跑，澳楼跑，但是习近平就是我需要你令我强大，你的市场各样东西令我大国崛起，但是民粹主义我就要将你美帝打败，这两样东西其实是相当矛盾，这个习近平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这个我讲啊，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人讲过，因为我没有听其他人，是我的观点。所以我都是泥头车司机，但是呢我看的东西 可能同人有少少唔同啦，未必啱啊。咁啊，都话点解要做多半格仔？真系有啲分析咯，有啲讨论。而习近平唯一能够行得上嚟嘅嗰样嘢就叫做打贪。点解中国人会支持一个咁一尊啊，定于一尊啊？啊，将人身自由同言论自由啊压缩得咁紧要嘅人，做呢个党主席、国家主席，点解？只有一个道理，就是打贪。因为过去胡温实在太贪，他上了来就以打贪的旗号摆平了所有的对手。但是未来的贪污，更重大的贪污就由习近平而起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早几个月国进民退啊，咁你嗰啲逢系嗰啲有头有面啊，白手套又好，国家支持嘅企业都好啦，吓、啊、私营企业全部都要加一个党委书记落企业嗰度，唔系国家机构，系私营。其实好多私营嘅老板根本上就系共产党员啦，马云认咗啦，系咪？咁但系系共产党员有咩出奇嘅啫？啊！由呢个共青团开始啊，读中学嘅时候，逢系读得叻嘅时候都加入共青团噶啦。所有读书嘅人都有政治面貌噶，系噶。你真系建功，你真系填个方请你，佢有个政治面貌填噶。共青团、共产党员系加分嘅，企业请你加分的，到而家都有啊，政治面貌。而当你加咗党委书记，就系、是、重新个企业里边，就系、是、你所有嘅腐败同埋贪污嘅温床。第一，马云一个咁大企业，唔好讲佢啦，有啲市值十亿八亿嘅，你里边加咗个党委书记，即系我系老板，你加咗入嚟。我做一啲嘢，我惊你唔开心，因为成个中国系一个政策市嚟嘅。我俾一个政策推动咗个行业，令个行业搵到钱。记住，系所有都定于政策，唔同人哋开放市场，你做乜都得。佢唔系今日我国家俾呢个政策扶持你呢个行业，你个个一窝蜂，即系好似分共享经济咁啊 ，P to P 挂咗，今日单车又挂晒咯，系嘛？资金链断裂。是一个政策来的，哪个捉到那个政策，跟到那个党行，你就赚钱。所以所有企业老板，你这个党委书记入来，他人工可能不高的，但是你做问任何事，你就觉得你就不舒服，你就硬住你，是不是硬住你，令你觉得饮饮食食，譬如好像你吃一餐饭吃十万八万，那个党委书记是没有能力吃十万八万的。在这个企业里面，那你请他吃，那我吃饭没理由不如你的、啊、中国人、啊、我喝开支酒，人送支酒，我送支给你。这个就等于变相贿赂，这个第一。第二，很危险的就是揣摩上意。现在中国这么大问题，就是习近平位于一尊的时候，个个只能够讲好听的说话。之前我讲过了，能够跟他讲真心说话的家人、老婆、个女、黄岐山和刘鹤这四个人，其他人有没有本事讲真说话都成问题啊，买到他。那你他永远都是看到你的假象在他前面。那他定的政策只有歌功颂德，因为没有人会挑战你。而家中国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问题，就在这里。以前还有敌对的势力去制衡你，现在没有。而党委书记就会腐败，因为我来监视你，我想要啲乜嘢，话我唔想要你做啲乜嘢，或者你个老细想做啲乜嘢，唔想做啲乜嘢，你就会同我倾。或者你有啲要得到一啲任何嘅嘢，你亦都驚我踢爆你，你就要俾利益我。呢、這个党委书记就係重申所有嘅 贪污嘅爆发点嚟。因为我要做生意，我做呢样嘢，我唔知啱唔啱。咁我问你意见，即系我把刀。咁如果你话唔啱，咪好似唔好喎，你唔敢做。佢话好，你敢做，转头孭咗镬嘅时候，佢就要帮你隐瞒。你冇钱，点样帮你隐瞒？系咪啊？而佢见到你，哇！即系好似我哋中石化啦，曾经啦，北京中石化嘅总部啦，嗰眼吊灯啊，大堂嘅吊灯啊，都800万啦，人民币。只眼吊灯行入个大堂，咁我就想问你啦。一个有名而冇实际利益，但系佢有权去打小报告检控你嘅人，佢嘅来源就系钱，就喺呢度。而你想可以平安过到无风无浪，你唔俾钱呢个人得唔得？所以邓小唔系呢个习近平做呢个政策唔系各进民退咁简单。虽然而家话恢复借钱俾啲中小微企，但系你呢个政策唔改。就是未来贪污的温床，所以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能不能够走下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希望啦，可以令到中国更加好啦。因为我成日都讲一句说话，在威权政治的情况底下，极权国家人民是不安全的，而国家政权都是不安全，因为他没有安全感，怕你随时推翻他。所以习近平不停去做一些防止人家推翻他的事，其实是非常之不好，一些自信都没有。还有超时少少，强调领土一寸不能分裂，对台和香港港独更加强势。其实中国已经有三分一的地方在全盛时期，即是不是讲蒙古，是对于民国。民国来讲，不要讲清朝，都有三分一不见了。因为为什么不能讲蒙古、清朝？这些是外族入侵我们中原，我们不要当它是中国先。人家亦都不承认它是中国。是吗？所以宋后无中国，明末就无华夏，就系咁解。但系民国嘅版图同而家基本上都唔一样，而损失所有嘅土地损失就喺共产党嗰度，所以而家国家版图都系一个秘密，系不能问、不能提。所以当一个政党体制唔改革，我都睇唔到佢有乜希望。但系你话经济崩盘，我估仲有一段好漫长嘅路，而好多人睇到唔识讲，分析到呢一度啦。如果觉得我讲嘅嘢有翻多少嘅嘅睇法嘅，俾个 like 我啦，同我分享下出去啦。我想做多啲呢一啲嘅节目啦。另外咧，我想咧就做一啲时事踢爆嘅嘢啦，咁一路做啦，希望用个大肥啦，一路令到其他嘅节目可以慢慢跑上去啦。因为咧，我揾咗个曾经坐监嘅人，又做动漫喺大陆咧做得好出色嘅人咧拍我做节目，咁亦都揾到一个漫画人啦，谢志荣啦先生啦，咁今日上嚟咧，可能咧会同我一齐拍档咗个讲港漫啊嘅节目嘅，咁啊揾啲真系港漫嘅主笔，曾经当红嘅主笔，讲翻我哋港漫嘅年代，好过我哋成日俾资料跟住喺度噏，有阵时又记得唔全，咁呢啲真真正正我哋做读者嘅，而佢系做画嘅，喺啲行内嘅秘闻啊嗰样嘢咧，喺佢口中度讲啦。咁咧，亦都咧，三教九流咧，就会喺今个礼拜六咧，就多咗个我由细识到大，我好佩服嘅人咧，做客席嘉宾主持。咁可能咧，令到三教九流咧更加出色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